叮当叮，叮当叮，叮当叮当叮。王小儿呀，王小儿，起来迎新年。 左手给你带来布衣皮，右手给你王小儿来一篮粮，做一坨那个金木山，做一顿那个炸酱面，还有一油焖，给你吃得饱，给你要穿得暖，那一油焖。 叮当叮，叮当叮，叮当叮当叮。